新传媒书刊电台 Capital 江北上市频道，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我跟苗公布讲，印度尼西亚禁止总理油出口，不太可能对本地使用油的整体供应带来显著冲击，但也预料将对使用油价格带来双重压力。当局讲，除了印尼，我国也从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进口使用油同总理油，进口商同冷储商目前的使用油库存充足，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进口商也可以从其他的源头进口使用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公积金会员的每年利息有所增加，也有更多会员选择推迟两期利息。中央公积金局公布的趋势报告显示，假设年满65岁以下符合资格两次入息的会员都加入的公积金终身入息标准计划，而整个总位数入息在过去三年增长了 25%， 现在推迟两次入息的会员比例也上升到 54%。本地的官票单日新票率回升到4000起以上，报4733起。另外又有四年票市，卫生部名称的数据显示，其中258起票率由境外输入，其他本土票率每组票率传播率上升到2.82。本地的累计票率达到1,208,917起，其中1,344人死亡。近日起，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赛场将解除客容量限制，但是观众必须已经完成官方疫苗接种才能够入场。赛场上也将允许出卖食物同饮料。主办方会在入口处通过合必追踪应用程序检查观众的疫苗接种状态。边境管控放宽，带动本地医疗旅游业回暖。苏方的私人医疗机构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医疗旅客陆续回流，增幅高达20%。我国总理李显龙将发办马来西亚油服组最高荣誉的拿督斯里巴杜卡一级勋章。总理夫人何锦则会获得苏仪拿督斯里一级勋章，并且将成为发放一项特殊荣誉的首位新加坡人。总理公署发表文告讲，在油服苏丹伊布拉逊的邀请下，总理康利今日前往马国油服太王宫出席苏巡典礼。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过去的两年是以官票的人数比官方统计多出两倍。统计数据显示，2020同2021年全球有540多万人使用官票。不过世卫估计，同期直接同间接使用官票的实际总人数可能介于1330万到1660万之间。新闻报告完毕。